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8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戏，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浪漫的假期，最爱的主角是 me and you， 我要一起铺进教堂，迎娶你。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还要共你到许愿池，愿你我厮守这辈子，下辈子。一边吃甜筒的你，我与你一边说，还一边笑，拍照吗？这镜头，这一秒，只拍了一出戏，浪漫的假期，最爱的。 演唱的广东话歌曲《罗马假期》，欢迎来到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虽然我们感受的是罗马假期，不过我们今天依然要去的还是法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一起感受10个不容错过的浪漫景点。 首先我们去往的是太子广场。太子广场的中央有一座国王亨利四世骑马的铜像，这座铜像呢是在1818年的时候就已经铸造成了，前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被融化的一座古老的铜像。而在铜像的后面呢有一个狭窄的楼梯，看到楼梯不自觉地想要往下走。来吧，沿着楼梯往下走，我们就可以来到另外一个小广场。这个小广场呢会延伸到塞纳河里，将水流分开，站在那里就像是站在乘风破浪的船头。此刻让我们深呼吸，像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的 Jack 和 Rose 一样，和你的爱人紧紧地相拥吧。站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右岸的卢浮宫和前方的艺术桥，还有左岸的法兰西学院和美术学院，就连 Woody Allen 都选择在这个浪漫的角落来装点自己的电影，那部非常经典的《午夜巴黎》。 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也没有模糊我自己，和你分离让我更清醒。我轻轻呼吸，呼吸这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有我温柔我会记得你。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离 我。 潘雅、蔡健雅的呼吸，一呼一吸，在太子广场底下的小广场当中，你们的浪漫氛围在持续的升腾。接下来我们继续延续这种浪漫哈，下一站我们去往的是菲尔斯滕贝格广场，这里依然是恋人们拥抱亲吻的惬意的地方。这里最出名的是有四棵粗大的泡桐树，它们会紧紧地围绕着小广场，仿佛是四个守护神一样。广场中央呢，还会有一盏巨大的路灯。相传在古代日本的时候，如果家中生了女儿，就会种一棵梧桐，等到女儿出嫁的时候把树砍掉，用卖木材换来的钱给女儿准备嫁妆。而在我国的一些传说当中呢，凤凰就喜欢停歇在梧桐的树枝上，这种树还经常出现在我国古代的很多的艺术作品当中。在菲尔斯滕贝格广场，四棵梧桐树围绕着你和你的爱人，希望这份真情永远不会改变。 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到自己被冷落。给我一段时间，没有人曾经爱过，再一次体会寂寞。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那心灵的伤口。给我一段时间，勇敢的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曾经爱过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还是山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早知如此何必开始， 生种种的改变，但是希望不变的是和你所在乎的人之间的那份真情。刚才我们去到了菲尔斯滕贝格广场，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视线，前方我们到的是让23世广场。这座广场呢，在中世纪的时候是巴黎圣母院修士会的一块空地。最好的一点是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视角，去欣赏到塞纳河以及教堂后堂。这里呢也是一个你放松身心的最好的去处。更棒的一点是这里离巴黎圣母院非常非常的近，入口处呢就在它以西十几米的地方，既可以放松身心，又可以找到最佳的视角去观赏到巴黎圣母院以及教堂后堂。嘿，你的心情好不好？ 摇摇晃晃走在街上，管它是什么模样，懒懒洋洋晒着太阳，脚下是我的音量，哒哒哒，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等你来打开。就算找不到什么理由，放松下来跟我去快乐。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我就这样等你来。你的心情好不好？找点乐事不算太难。你的心情好不好？东张西望左右看看。 这首歌曲的歌名呢，有一种如果干得快的你就拍拍手这样的一个感觉在哈。但是听完这首歌确实感觉心情非常之好，带着这样的好心情，我们可以去伯特肖蒙公园当中转一转。有人说伯特肖蒙公园就像是一个植物版的迪士尼乐园，别具一格的布景呢会让你置身于童话世界当中的感。这里还有一座很美的湖心岛，而这个湖心岛的设计修建者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人。淡水河边有着这样一个别具匠心的湖心岛。 淡水的河边还没吃完的餐点，热闹的烟火还

身旁呢就是闲游的天鹅和野鸭，听着远处林间传来的各种各样的鸟叫声，让我们一起来远离城市的喧嚣。或者各位也可以在草地上铺一张野餐垫，带上一篮子美好的食物和一瓶好酒，偷偷的告诉你，布洛涅森林啊特别适合浪漫的野餐。来吧，此刻让我们尽情的享受那些美好的旧时光。 Dream 邓紫棋。 长盘在放着黑胶的唱片， 好的旧时光也会有一些美好的旧建筑， 比如说在19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为了方便行人躲避恶劣的天气，人们在一些楼房的内部或者是楼房之间建造了许多盖顶拱廊街。后来拿破仑三世命奥斯曼男爵重新规划巴黎城，在城市改建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拱廊街都被拆除，渐渐地消失了。但是还有一些个别的建筑残留了下来，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19世纪的拱廊街到底是怎样的。阳光会透过玻璃屋顶洒在长廊当中，安静的地砖，古典的金属结构，珐琅，圆球灯，塑像，浮雕，隐藏在古色古香的橱窗背后的商店，每个角落此刻似乎都充满了惬意的气氛和年代感，洋溢着充满魅力的浪漫情怀。在这里你会发现中意的商店，也会找到别致美味的餐馆，总之那种感觉就像此刻听到的中意他一样，很快乐吧。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我想着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没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转过山洞，大树上还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 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小鸟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想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郭靖的《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曲真的还挺有魔力的，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在你旅行的过程当中觉得特别放松特别自在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哼唱出这首歌曲的旋律。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回来，接下来我们去跳蚤市场转一转吧。我们要去的是三乌恩跳蚤市场，这个跳蚤市场呢是绝大多数的旅行社和导游都不会带各位去的，每一场奇遇都会留下很多难忘的回忆。想象一下，还有什么是比在小路上散步的时候偶遇的惊喜和一次突然的邂逅要更加浪漫的呢？跳蚤市场里就会隐藏着这样许许多多的惊喜和浪漫。跳蚤市场呢，实际上是很多市场的集合，里面大概会有1700家二手商店、旧货店和古玩店。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地方会聚集如此之多的古董，每年大概会吸引有500万人来到这里哦。每个周五周六的早晨的时候，来自美国、巴西、印度、阿联酋、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布景师啊、收藏家呀，包括旧货商，都会来到这里去挑选最中意的货品。还有的时候，好莱坞或者是宝莱坞的明星们也会亲自到这里去淘货。如果你有逛过跳蚤市场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跳蚤市场特别的好玩。在这里呢，一方面我们可以淘货，淘货的同时可以去和商家去了解这个货品本身的来源、它的故事，甚至可以讨价还价，这个过程是有意思的。另外一点呢，任何的一个跳蚤市场都会有一些吃的呀、和音乐有关的呀，甚至是很多的时尚元素，随处可见的风景和那些物品都会让你眼花缭乱。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I love you, babe.